当时我的爱情它来得太晚了， 醒来耍赖，任性像一个小孩。

将自己抱紧，把眼泪塞心里，听惯了冷言冷语，也曾经被梦想打击，很庆幸我始终没有放弃最初最真的自己。超越十年后

见你，留下足迹在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 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

界之大，总想要去飞，就算满身伤痕也不曾后悔。无人喝彩，依然在期待雨后的彩虹，它是那样的精彩。 天灯照亮远方。 再唱首歌吧，让嘹亮的歌声和天灯一起飞翔。 Forever Young， 努力少想象未来棒棒棒。 Forever Young， 就算忙忙忙也要一起 Come on。 思考我 色，我看见许多许多的笑脸，这世界因此变得更加的美好。

此刻我才发现，时间没有绝对。直到有另一个人，能体会我的感觉。 Yeah! 绽放风景在，每一次归来都期待。 that we'll survive together. But something's got under your skin. And you know I'm sorry for this state we're in. You know I'm sorry. You know I'm sorry. 新鲜，未知同心间。